朝鲜援助海外侨胞委员会发言人就最近日本当局要扼杀旅日朝鲜人民主民族权利的卑鄙的政治镇压和非人道行为日趋严重一事，2月6号发表谈话予以谴责。谈话指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1月26号作出判决，驳回了旅日朝鲜人的民族教育机关之一大阪朝鲜学院2012年9月为维护旅日同胞的民主民族教育权利而提出的诉讼。日本大阪府和大阪市当局在2012年3月作出一项不妥当的决定，单方面的停止从1974年起实施的教育补助金支付。这次被驳回的诉讼是反映了大阪朝鲜学院和全体旅日同胞反对这一决定的正当呼声。大阪地方法院无理的判决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和毒辣的对朝对总联敌视政策的延续。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和日本国内法来看，日本在道义和法律上有责任保障旅日朝鲜人的民族教育权利。但是日本反动集团持有对旅日朝鲜人的极度恶意和政治偏见，一向百般策划扼杀和完全破坏民族教育。现在这个时刻，也在极右保守势力横行霸道的日本，有旨在抹杀旅日朝鲜人民族教育的暴力和胁迫接连发生，对各地朝鲜学院的种种施压和恐吓日趋严重，其形势变得更为狡猾阴险。民族教育的权利是关系到旅日朝鲜人人权的重要问题，对此加以侵害和镇压是一种对国际正义的公然挑战。日本当局在自称法治国家之前，应当立即停止那要把旅日朝鲜人的民族教育问题利用为政治外交交易品的卑鄙毒辣的行为。